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紫竹院路东向西出城方向，学院路安定门外大街南向北出城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西向东出城方向，以上路段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仍然是和大家分享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叮当一样的月光，这是叮当主演的音乐剧搭错车的主题曲。已经35岁的这首中文经典化深成哥特气质的暗夜之美仍然气势十足， 全中国强力首播。 是。 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叮当演唱音乐剧《搭错车》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的依然是全中国强力首播，仍然有着高难度的高音，不过呢这一次从叮当的激昂变成了萨顶顶的空灵高远。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由玉江作词，常石磊制作，萨顶顶作曲并演唱的这首《左手指月》。 全中国强力首播， 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昨不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间，当烦恼能开出一朵莲，莫停歇 天首播的两首新歌分别是叮当一样的月光以及萨顶顶左手指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榜单连连看，我们来听听看榜上榜外关联歌，一起来听。宝刀不老的赵传在今年推出了全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一上来就甩出了一波回忆杀，携手李格弟、黄韵玲打造了主打歌《逆风飞行》。这首歌曲以第五名的好成绩上榜，也成为本周的黑马歌。 着醉意，仿佛一口气潜水到很深的海底，灵魂的躁动与逆风有了默契，风是将近像是万物的呼吸，飞行航线有一种纹理，几乎是血液中的旋律，还有沉默里的一心一意，他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不带着醉意，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 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 说到赵传，就不得不提他的这首人设代表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由李格弟作词，黄韵玲作曲，也预计扭转了赵传在外貌上的劣势，反倒成为一种亲和坚韧的代表，在八九十年代大都市小人物的音乐潮流当中脱颖而出。而在赵传今年的新专辑当中，他再次携手李格弟和黄韵玲两位才女，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本周上榜新歌《逆风飞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新歌上榜排在第23位，这是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周末玩具》。好好工作，好好玩，这才是都市上班族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呢，在周二下班的路上听到这首歌，还真的好期待周末赶紧快来到吧。 You 新歌上榜第23位，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这首《周末玩具》，轻松愉快的周末场景，还有复古味道的曲风，更让这个交织欢乐的 party 有了更飒爽的感觉了。旅行团的歌呢，有很多愉悦心情的轻松小品，就像他们的英文名 Life Journey 一样，给人以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十年前来听他们首张专辑《来福教你》当中这首《罗马假日》。 40位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 第39位陈明喜《花错》， 风吹过了，揭开了一张寂寞。 第38位刘珂怡《暖山》， 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行囊。 第37位吴夏面，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山。 第36位赵英俊，不许离开我。 我不许你离开我。 第35位李雨年， 正当这思念为你间隔月儿圆。 第34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第33位刘润杰，天意。第

用一张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来回馈几代读者的关爱。昨天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4届香港影视娱乐博览及第22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黎明以香港影视娱乐大使的身份亮相。作为国际影视首要商贸平台，今年吸引了约850家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参展，其中哥伦比亚、蒙古、尼日利亚和乌克兰属新兴市场。今年中国内地省市的参展商数目也破了以往记录。香港影视娱乐博览启动仪式也于昨天下午举行，将有包括香港国际影视展、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内的9大精彩活动陆续展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一起来分享榜上榜外歌。首先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2位，这首歌曲已经上榜5周，最好成绩第5名。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玮这首《光年》。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烟火升空，在坠落心中 出一道光，为明天做翅膀。蓝天白云流动在光年之中，我看星空在闪动，你看我笑得多放松。我们这样迎着风说未来，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 首歌都是出自电视剧《出狱在光年之外》，榜上歌李玟演唱的片尾曲《光年》和本周刚刚离榜的片头曲汪小明所演唱《我的梦》。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榜上，即将听到的是2018年第17中歌榜新歌上榜第31位，这是来自周兴哲去年底发表专辑的同名主题曲《如果雨之后》。 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段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实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之后心还是痛苦。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我怀念我们的相处，还没把裂缝都弥补，还没给你幸福，我怎能不输。我只想说 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不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类似疗伤，憧憬陌生远方，不转弯，不回到遗忘，跟寂寞前行，背负沉重回忆，还是要放手让失去想念，让迎面来袭，跟寂寞前行，直到遥不可及，原来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 小时的榜单连连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迁徙》，之前是榜上歌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从中学就开始写歌的周兴哲正式出道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不过每一年都在音乐上有所进步。除了自己的三张创作专辑之外，给别人写的歌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实力派的歌手，像阿令、胡夏、蔡依、艾依林、艾依良，当然还有在去年进榜八周并取得冠军这样一首周兴哲作曲张信哲演唱的《迁徙》。我们重回榜上关注到的同样是本周新鲜上榜首周成绩第33名，刘润杰所演唱的《天意》，作为今年电视剧《新笑江湖》的推广曲，这首歌一改以往武侠片那种大开大合的音乐路线，唱的是仙音飘渺，空灵唯美。在听过了90后歌手刘润杰这首空灵唯美的《天意》之后，接下来带出一首同样是由年轻人演唱，这首歌曲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激昂奋进。这是由著名音乐人孙永志策划创作制作出品，由北京电影学院王俊凯、关晓彤、郭子凡、中国传媒大学刘美玲、湘潭大学洪雨雷等来自全国各地百所高校的大学生一起演唱的《中国梦》。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时代的缩影，每一个小梦想都折射着中国梦。 五千年文明宅自中国，五千年文明宅自中国， 三千年礼乐仪表四海， 承天地精神，映日月乾坤，化万事万物，生生不息。 向奔流的长江，

张韶涵翻唱林志炫的这首《没离开过》，本周排在第七位。林志炫被人注意，当然是他高超的歌唱技艺。那下面这位原唱者被人关注，起初是他桀骜不驯狼的形象，后来是动人的情歌。到90年代中期已经不是他创作上最好的时代，但是凭借依然清亮的声线和众多幕后高手的加持，依然是佳作不断。作为他的一枚小迷弟，李健在《我是歌手》上就翻唱了他的《袖手旁观》，以表敬意。这位原唱者就是齐秦，稍后我们还将听到齐秦和偶像陈秋霞对唱的《偶然》。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 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踪影。你我相逢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刘惜君《菩提记》。 爱上千遍缘，最好是成全。 第十九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难挨的铭心刻骨。 第十八位，曹玄彬《别君叹时》。 落在西烟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第十七位，宋秉阳错学。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十六位，霍尊焚城雪。 酒一杯，祭奠了心结。 第十五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 第十四位，陈明河流。 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十三位，赵雷十九岁。 不是有罪话说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 第十二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十一位，吴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你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 第九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八位，萨顶顶，只是。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 第七位，张韶涵，没离开过。 眺望远方的山峰。 第六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第五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他曾经死去。 第四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看你微微的坏笑都可以原谅。 第三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第二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本周冠军曲目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萨顶顶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片尾曲《左手指月》。这不仅是他第一次献唱 OST， 而且他深入到剧情当中，跨界当起了演员，也算是本色出演了剧中的仙子的角色。在音乐世界当中，萨顶顶就自带一种仙气儿。 全中国强力首播。 我的地 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昨不见。左手捻着花，右手捂着肩，手弹着弦，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间，当烦恼能开出一朵花莲，莫停歇给我杂念，左手洗着眼， 日子给了他，我把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是明天给了他，我把眼泪给了你，我把烟花给了你，节日给了他，我把电影票给了你，把座位给了他，我把烛光给了你，晚餐给了他，我把歌点给了你，麦克风 是李荣浩翻唱王菲的这首《不留》。王菲呢算是李荣浩的贵人之一了，当年也是在微博上点赞他的作品，让籍籍无名的李荣浩备受关注，而后二人成为一同 K 歌的好朋友。这首《不留》高冷的编曲再加上王菲个性化的歌词，格调很高，李荣浩在原曲的基础之上处理得更为迷幻，也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摇滚了。如果说翻唱圈有达人的话，那下面这一位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翻唱有风险，特别是碰到经典作品，原作高度已经在那里了，如果说没有新意的话呢，很容易是石沉大海。不过以他对音乐的超强驾驭能力，也让经典穿上了一件更为华美的外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翻唱自 Beyond 这首 EDM 风格的《喜欢你》，有请 Jam 邓紫棋。 岁月带风沙，怕我分离带头，不去意水上眼眸孤寂，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所地，是你 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升空，我们的童年像追逐长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 是 By Two 翻唱小虎队的红蜻蜓。日后陈志鹏回归歌坛，也翻唱了这首歌，唤醒大家对小帅虎的印象。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晚辈致敬前辈的翻唱。接下来这一位，他拥有非常细腻的声线，曾在2015年和李维推出了翻唱专辑回味，他就是周深，翻唱了众多在80-90年代走红的作品。那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翻唱林小培的这首烦。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男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人都觉得残忍。